候，我就成了你，暖心呈现。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。9月8日，听桃李芬芳。 北京时间21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。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，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，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。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，来吧，请坐，欢迎诉说，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。欢迎光临故事酒吧。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妈妈一家人的家族故事。他说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，这个家就像是一片一片被剥开了的砖瓦，一点点地走向分崩离析。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呢？ 这个本子是我妈妈的日记。前阵子我搬家，不知道怎么搬来的行李里面就夹着这本日记。我一看， 怎么了？ 都是我们家的糟心事儿，什么外婆的疯病啊，大舅犯法，我表哥也不省心。 你们家？ 我们这个家，我觉得如果说它是一座房子，那这几十年来这房子的砖瓦真的是一块一块的往下掉，这眼瞅着就要塌了。 不会吧？ 真的，从我外婆那时候就开始了。我妈妈他们的老家在贵州的山里，我外婆当年在村里也算是个大美女了，也可以说是大小姐吧，很漂亮，性格也很泼辣，精明能干。他们家呢在村里是最富的，因为他哥哥在县城里面做官。据说当年喜欢我外婆的人能从村头排到村尾，不过呢最后外婆家还是相中了我外公。 你外公条件也很好吧？ 他其实就是一个木匠。 木匠 啊、哦、哎，你可别小看木匠，在那个年代木匠也算得上是很高大上的职业了，那可赚钱了。而且呢能够做木匠的人心都很细，外婆家就觉得吧，这样的男人一定能够照顾好我外婆。他们刚结婚那会儿日子确实是过得红红火火的，也算得上是村里靓男美女的组合了吧。外公到处做木工赚钱，外婆呢就精打细算地操持家务，日子过得还挺富裕的。不到3年就生了3个孩子，最大的呢就是我大姨，另外2个是我大舅和二舅。大姨长大之后特别有淑女气质，大舅呢就很调皮，一直都不让外婆省心。之后几年啊，外婆又生了我3舅还有我妈，日子呢是过得越来越热闹了。可以说我外公外婆成了村里面的模范夫妻了， 村里人只要见了外婆，那就是跟见了贵妇一样，都是捧着夸着。我猜以我外婆那种性格，她当年肯定很骄傲。但是好日子呢总是过不长久。 出什么事了？ 动荡时期开始了呗。你也应该知道我外婆这样的出身，那样的家境，在那个年月会经历什么吧。外婆的哥哥被关了，外婆的娘家呢瞬间就垮了。当时我妈才刚满周岁，外婆一听说她哥哥的事儿之后，她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，天天就像孩子一样在家哭。后来外婆也不爱出门了，用她自己的话说呢，就是那时候她走在街上就感觉自己像一个丑陋的乞丐，好像总有人戳着你的脊梁骨骂你嘲笑你。可能就因为太害怕了，也可能是因为不甘心吧。总之外婆的精神就开始不太正常了，她再也没有穿过干净的衣裳，整天都披头散发的在街上闲逛，看见人就冲人傻笑，还硬要把人家拉回家里去坐一坐。 难道你外公也不管她了？ 没办法呀，我外公他常年在外面干活，但是一听说外婆疯了，他立刻就赶回来了，天天就在家里守着外婆不让她出去，这一守啊就守了大半个月。其实那个时候外公他已经算是县里头手艺数一数二的工匠了，很多人都指名要他做木工，但是呢他为了外婆手头工作还只完成了一半就回家了。虽然说刚开始吧雇主还是挺豁达的，说让他把家里的事儿处理好了再继续，可是这时间长了谁愿意等啊，对吧。于是呢外公就白天守着外婆，晚上做木工。但老话不也说了吗，事事兼顾也就意味着一样都做不好，所以呢最后外公也没办法了，就把外婆锁在家里让孩子们帮忙看着，一旦家里面有什么事儿，或者是外婆跑出去了，就让孩子跑到县城里面跟他报信。就这样过了好多年，大家也都慢慢习惯这样的日子了。可是呢我外婆的病一点都没有好转。 当时你妈和你三舅还那么小，难道就靠哥哥姐姐照顾？ 对啊，我妈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嘛，也是全家兄弟姐妹里面唯一一个没有体验过母爱的，所以啊我妈她比谁都希望外婆能快点好起来。我妈跟我说过她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儿，说她小时候突然有一天外婆对她特别温柔地说，乖孩子，你看，哎呀，你玩的身上都脏了，妈妈给你洗个澡好不好啊？我妈说，她从来没有见过外婆用那么关心的眼神看着她，所以她一瞬间觉得外婆的病好了。但是她没想到，外婆所谓的洗澡，竟然就是在寒冬腊月里面直接把她放到冰水里面泡着。 什么？ 我妈当时被冻得直哆嗦，可是她却说她心里是甜的。 她就心甘情愿被那么泡着？ 对啊，就泡在冰水里让外婆给她洗澡。我妈说虽然当时水是冷的，但外婆的手是暖的。 后来感冒了吧？ 比感冒更可怕。洗完澡以后，外婆用毛巾把她裹在怀里抱到了二楼，然后呢直接把她从二楼扔了下去。 啊，你妈没事吧？ 还好只是二楼，摔得不严重。那时候我妈才彻底明白了，外婆根本就没有好。而且呢把她扔下去以后，我外婆还在二楼笑呢，她说 傻瓜，被我耍了还不知道，你还真当你是我女儿啊？哼，我才没你那么傻的女儿呢。 这太可怕了。 哼，是吧？那时候可能家里唯一算得上是好事儿的应该就是我大姨结婚了吧。当时大姨已经十五六岁了，这个年龄在那个年代是已经适婚的年龄了。虽然说大姨长得挺漂亮的，人也知书达理，可就是因为很多人家瞧不起她有外婆那样一个妈，所以当时大姨不仅没有谈过恋爱，也没有人主动上门提亲。不过大姨的大表哥却没有嫌弃她，大表哥比大姨年长五岁，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一直都是他们家在接济我们。大姨和大表哥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，大表哥很喜欢她，所以就上门提亲了。 等等，他们可是近亲啊。 我们当然知道近亲不能结婚，可是那个时候谁还管得了那么多呢？所以提亲后不到半年，大姨就嫁到邻村的大表哥家去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受到了喜事儿的影响，反正从那之后，外婆的病也一天天的开始好转了。可是，家里还是有让人不省心的人。 谁啊？ 就是我大舅啊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？他小时候就不让我外婆省心，长大后就变得更加不服管教了。特别是我外婆出事儿以后，她就越来越极端，总是和外公吵架说，如果自己不是生在这种家庭里，她一定是村子里面最厉害的，就是因为生在了这个家，有了外婆这个耻辱，才会让她在朋友面前抬不起头来。大姨结婚以后，大舅就没人管了，吵得就更凶了，毕竟她已经是家里的老大了。 也是个不孝子。 哎，没错，根本就指望不上。所以当时我妈虽然年纪最小，可她操的心却是最多的。她才八岁就要负责做全家人的饭，她看不惯我大舅，就经常跟他吵，还故意不做他的饭，两个人吵着吵着还会吼出一句有他没我这样的话来。后来大舅好歹是结婚了，但他老婆是村里出了名的泼辣姑娘，听我妈说，他们两口子从来不种地，平时呢都是夜里出去偷别人家的菜，要是运气不好被发现了，他们就把菜往地上一扔，还理直气壮的指着别人骂，怎么我拿你点菜不行啊？你看你一天到晚像个傻子一样只会种地，我帮你吃点怎么了？然后还会向对方吐口水。 这不就是俩无赖吗？ 对呀、啊，后来他们还生了俩儿子，孩子也受大人的影响，他们一看到我妈就躲着，一句话都不和她说。大舅呢，他还留着当年的雄心壮志，听说村里有个男的来了北京几年就赚了不少钱，还开上了很漂亮的车，所以呢他就也想来北京了。他跟家里人说想先出去闯荡一年，家里人也挺开心的，就同意了。他走的那年，二舅和三舅也先后结婚了，外婆的病也好得差不多了。第二年大舅果然回来了。那天我妈正在院子里洗头，大舅进来时轻轻地敲了我妈的脑袋一下，还把一只梅花塞到了我妈手里，说了一声，嘿妹子，哥回来了。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大舅和我妈妈的冷战才算是彻底结束。 就这么和好了？你就真的改头换面了？ 嗯，变化确实挺大的。那次他带回来好多东西，还给家里人都置办了新衣服。之后的几年他也陆陆续续出去过几次，带回来的钱也足够养活这个家了，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。又过了几年，我妈考上了贵州师范大学，通过朋友介绍呢就认识了我爸。 刚开始我妈不是很喜欢我爸，觉得他显老，而且当时正有一个男生在追我妈，无论是相貌还是家庭都甩了我爸好几条街。我也看过那个男生的照片，真的是比我爸帅多了。 那怎么没跟那个男生呢？ 因为我爸呢，他属于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那种类型。我妈大二那年我爸去当兵了，我妈本来以为他俩就这么算了，没想到在我妈毕业那年，我爸竟然捧着一束玫瑰花在校门口跟他告白了。 哇，你妈感动坏了吧？ 我妈说那时候她是尴尬大于感动，不过也勉强答应了。当时我爸已经24岁了，在他们老家也算是个大龄剩男了吧。他家里一直担心他娶不到媳妇儿，所以一听我爸谈恋爱了，还把人都带回来了，什么三姑六婆的就全都堵在门口，就想看看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我妈当时真的被这种阵仗给吓到了，但是看着这一家老小用那么期盼的眼神看着他，他才下了决心要和我爸在一起了。毕业之后我妈就在老家的学校当了老师，然后呢就跟我爸结婚了。有了我之后，因为身体不太好，我妈早产了一个星期，好在生得有惊无险。据说我出生那天我大舅又走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。 你的意思是他 不是，我也曾经以为他是出了意外，可是直到我看到这本日记才明白这些年里家里都发生了些什么，真是越看越难过。我给你读读吧。2012年7月2日，二嫂被施工时掉下来的石头砸成了残疾。 啊！ 看着被推进手术室里的二嫂，觉得好心疼。2012年10月14日，二嫂的官司打了，但是一直没有收到赔款和医药费，我快拿不出钱来了。2012年12月8日，爸患了腰间盘突出加中风。大哥离开后第一次打电话回家，我和他说爸已经时日不多了，他竟然指责我们没有好好照顾爸，还说有事儿不回家了。这都出去10多年了，这人是在外面也不够吗？ 你大舅到底什么情况？ 你别急，还有呢，你听啊。2013年6月20日，爸走了，他是睡觉的时候走的，走得很安静。之前打过电话给大哥，但他说他不回来了。2014年12月15日，我打算把妈接到家里来住，在这儿陪我们过年。2017年3月4日，哥打电话回来了，他问我妈还在不在，我把他骂了一顿。2017年5月9日，哥又打电话来了，他跟我借钱，然后就是几个月前写的这个了。哥被重庆派出所抓了。 你大舅被抓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 刚才我看到这儿就直接打电话给我妈问来着，她这才告诉我说我大舅生意亏了，还出手打了一个生意上的朋友，结果就去蹲局子了。出来后他原本想东山再起，但早就没机会了。前段时间他联系上了我大表哥，就是他那儿子，听说他在重庆，就说去重庆看看儿子。但是没想到我表哥最近他喜欢上了一个拜金女，为了讨好那个女的，我哥他恨不得天天给他买各种名牌，赚的钱早就不够花了。大 就知道这件事儿之后，他非但没阻止我哥继续犯傻，他反而想着怎么帮儿子一把，结果呢，他竟然去赌博了，然后就又被抓了。 他怎么这么糊涂啊？ 谁知道啊？而且你知道吗？你自己看看啊，这是日记的最后一页，你看。 哥打电话回来了，他被放出来了。我跟他说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们永远欢迎你回家。 这就是我最不能理解的地方。我大舅他明明都这样了，我妈竟然还敢原谅他。其实不只是我大舅，我觉得我妈整个这个家族，除了三舅家和我家，几乎每个家庭都过得很苦。你就说说我大舅妈吧，她过去是那么泼辣的一个人，结果十多年独守空房，也变得麻木了，整个人都死气沉沉的。二嫂呢，又因为工伤落下了残疾。大姨夫得了癌症，大姨生的几个孩子，因为是近亲结婚的缘故吧，都有不孕不育症。这前几年，家里几乎所有人遇到事情都会问我妈该怎么办，所以除了上班，家里的电话就没断过。现在好不容易各家也相对消停些了，可大舅要是再闹腾起来，这个家可能真的承受不了了。啊，你说，想一家人踏踏实实的、和和睦睦的过日子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 其实这世上大部分家庭都有着类似的痛苦吧。总想踏实过日子，但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糟心事。你稍等啊，我想送你杯鸡尾酒。鸡尾酒，它是由干式金酒、甜露酒和樱桃酒调成的，名字叫做合家欢。这杯酒就当是我对你们家的祝福吧。 谢谢，不过想实现这个愿望现在看起来有点难了。 不用那么悲观，你认为你们家这栋房子要塌了，我却觉得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坚固。 这话怎么说？ 因为这个家有你妈妈这样的人在啊。从你的讲述中，我发现你妈妈从小到大比任何人都渴望家人之间能够彼此关爱。即便你大舅曾经做过那么多对不起家里的事情，然而你妈妈依然选择了原谅。这并不仅仅因为她心肠软，更是因为她不希望这个家分崩离析。 可有的人在家里他就是害群之马，有他们在，那只能让家散得更快。 如果真是害群之马的话，那么唯一有可能让这匹马迷途知返的，是不是也只有家庭了呢？这杯合家欢其实指的是一种植物，它也叫鹅掌木，因为能吸收空气中的尼古丁等有害气体，所以啊，它经常被人们放在卧室和书房里。家人之间的光合作用也是这样的吧，没有哪个家庭成员是完美的，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，就可以把痛苦消化，真正安稳的日子才会到来。我想你妈妈一定也是这么想的。本故事原作熏记游离，改编制作陈寒，演播刘笑鱼、陈光，录音严乔峰。下一个夜晚，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，倾听人生故事。接下来，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《光影留声》。大家好，我是故事酒吧的调酒师陈光。故事酒吧是一个分享真实人生故事的地方。如果您有想分享的故事，如果您愿意将它做成广播节目，在故事酒吧中由专业演播人员演绎出来，我们欢迎您的投稿。